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伙呢聊一些心理的话题。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一如惯例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啦。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影视方面的资讯。今天国庆档被称为是史上最强国庆档，新片非常多，风格各异，题材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非常关注下面这部电影，是由大鹏、乔杉、古力娜扎主演的，大鹏导演于谦和岳云鹏联合出演的喜剧电影《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呢，这个片方也是发布了终极预告全面的揭露了乔杉、大鹏、缝纫机乐队所经历的种种波折，勾勒出了二人跌跌撞撞又一往无前的追梦之路。由乔杉扮演的胡亮作为乐队的主唱，燃遍全片，全程是热血沸腾，精彩过瘾。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小城吉安，它安安静静，普普通通。然而，因为一支乐队的出现，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今天吧，我去了，要上书台，我说了。 来，参观一下我的摇滚帝国。 谁呀，摇滚王子？ 没给你吧？ 你不说你有乐队吗？ 你听我组了不就有了吗？ 你没有乐队，你找什么经纪？ 你这找的啥人啊？ 喝大酒的喝大酒，面壁的面壁，未成年的未成年，还有个导演官。 还是他妈现实呢， 我必须要亲自殴打那两个王八蛋， 看他能咋的。 好了，刚才我们关注的呢是一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那么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二部电影呢，也是喜欢喜剧的女神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羞羞的铁拳》，是开心麻花继《夏洛特烦恼》和《驴得水》之后的第三部电影。那么是由开心麻花同名话剧编剧导演宋阳，还有这个艾伦玛丽沈腾田雨等等我们比较熟悉的演员领衔主演的电影呢，是讲述了艾伦扮演的靠打假拳混日子的爱迪生，本来和玛丽扮演的这个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马晓是一对冤家没想到呢，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男女身体互换，性别错乱之后，两人互坑互害，引发了这个拳坛的大地震，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惹来了一堆的麻烦。最终呢，两个人在卷帘门副掌门的指点下向恶势力挥起了羞羞的铁拳。 一会儿我数一二三， 别再闹了，你再闹我就给你一击一击一击。 准备， 我做不到。 这位是 武林中有两招绝学，阴阳指和石虎，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招。 你过来呀。 完了， 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了一下这部电影的搞笑的风格。那么呢，在这个国庆期间也推荐大家伙一部黑马级的网剧，叫做《白夜追凶》。《白夜追凶》呢是近期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了也是一部网剧。虽然这个侦案的方式呢并不是最棒的，但是他们采用的道具或者说各个人物的特点都是非常有表现力的，而且非常的明确，主线也很明晰。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呢已经是9.0分了。在剧情当中很多的 这个设置都是天衣无缝的，忍不住呢让大家伙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呢也推荐大家伙可以在国庆哈这个十一长假期间可以去补一补这样的一部电视剧。那么马上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鲍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题儿哈？这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要怎么选？因为最近呢看了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哈，我就发现呢，其实每一部影视剧作品谈到这个核心的感情线哈，基本上都是两回事儿，就是一个是爱你的人，你不爱。还有一个是那个你爱的人他不爱你，基本上都是这么两条主线，然后把这两条主线最后合二为一了，这部电视剧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嗯， 不管他拍多少集哈，基本上到最后呢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结局而告终。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在现实生活当中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到底要怎么选。先问大英一个问题哈，要是你的话你要怎么选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我爱我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不爱我的那个人可能很难控制，你要尊重对方的意愿。 嗯， 就他就是不爱你了，你没有办法去强迫对方，或者说想各种办法去改变对方。 嗯， 但是你爱你的那个人，你不需要去改变他，你只要一改变自己，或者说用一些办法去让自己去适应这样一段感情，去接受这样一段感情，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会容易一点。 嗯， 对，因为你不用在别人身上使特别大的力气，我觉得自己总是能控制的，但是对方总是难控制的。 我这么理解一下，行不行啊，大英？就是其实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这段关系要更轻松一点。 对。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选择一个更爱你的人，你认为你的一些意愿会就是促使他的一些改变， 嗯， 或者说你的一些意愿在他身上很管用，就说大白话哈。 对。 所以你觉得可能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爱你的人会更好一些，是吧？ 对，至少我们不用在两个人的关系的拉锯当中太费力气，因为对方如果完全不爱你的话，或者说你很难艰难地进行这段关系，也就是说他可能开始都很困难，不要说进行。所以我觉得在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开启那种相对来说不那么艰难的开启点。 那咱们再换一个问题来问哈，刚才呢是说了大英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爱你的也是你爱的这样的情况，合二为一的情况，你觉得常见吗？ 我觉得就是一般意义上就高度合一的其实不常见。 嗯， 对，反而是所谓的那个合一，我会觉得是两个人在相处当中不断的去探索我彼此之间有没有把对方当成另一个人。 嗯， 就是当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合一感来自于我把你当成我自己，那个程度有多强烈，他那个合一感就有多强烈。但是如果说你是你，我是我，我爱你的，我爱的是另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就容易出现矛盾和打架，所谓那个合一感就变得非常的低。 所以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咱们按一个数字的比例来说，比如说爱你百分之多少和他爱你，就你爱他百分之多少，他爱你百分之多少哈，这把我自己个人绕晕了。然后按这个来说，50%和50%的，或者是100%和100%的，其实并不多，对不对？ 对对对，就完全对等的所谓的那个，就是我跟你一样爱你，然后我们彼此相爱都是完全平衡的，那这样就不会有矛盾嘛，因为大家内心都觉得我们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不会说哎，我爱你多一点，你爱我少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吃亏了。其实这个情况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约等于他们俩不存在矛盾，他们俩不存在就是纠缠，他们俩就是非常平和的在进行一段关系。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少见呢，你要说那个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这都是有可能的。 举案齐眉是吗？ 对对。 但我会发现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哈，它可能最神妙的也就是在于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爱情是随时流动着的，也许这一时刻你爱他80%，下一个时刻你觉得哦真的好讨厌呢，我完全不喜欢他，然后下一个时刻你觉得爱他100%。所以其实这个关系是在不断的流动当中的。我觉得 得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两边随时随地的完全对等，是我觉得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嗯、我会觉得你说那个合一感里边有一点像我们正在追寻的一种理想关系状态、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去拉锯也好，争吵也好，然后不断的去甚至互相的沟通啊，商量啊，说我们之间关系应该怎么进行、 嗯、 我觉得这种成长性是说我们一直朝着那个高度合一的方向去努力。如果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能在这个方向上有互相的认同，我觉得那已经都很好了。 嗯， 对，在一般的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所谓的两性关系当中，愿意为这段关系共同努力的人，即使他们在过程当中有争吵有矛盾，但是他们内心有一个认可的点，是我们就是要在一起，我们要为了在一起有的这个高度的合一感而愿意去彼此妥协，彼此去了解对方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点上的话，这个方向就已经是很健康很好的了。 嗯， 对对对，有这个方向就我就觉得已经很认可了。 对，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关系当中哈、啊，如果发现这样良性的流动起来呢，就是他们的吵架咱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小的调剂了。 对， 就是两个人都不觉得这是个真事儿。其实怕就怕什么呢，就两个人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吵架就真的是真吵了。 对， 就真的是把这个很当回事儿的当成一种吵架，当成两个人关系一种破裂的标志，这个时候可能就离分开也就不远了。 对，这种吵架它相当于据理力争，互相的利益，就是包括情感利益、 嗯、 当他们在争这个的时候，那每个人站住了自己的立场，是我就要这么多，你不给我这么多、嗯、我就不答应，然后对方也说我就要这么多，你不给我我也不答应，那两个人一对峙之后说那我们分手吧， 嗯， 或者说那我们的关系完了、 嗯、 对，他可能会进入到这样一种东西里、 嗯、 就是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有成长性的话，那彼此都有商有量的，那其实这个关系还有进行下去的可能性。 对，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哈、啊、也找到了一段视频的片段哈、啊 嗯、 就是说男生到底会选择爱我的人多一些呢，还是会选择我爱的人多一些哈、啊 嗯、 咱们了解一下，看看他们的真实想法哈、啊。你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 我会选择我爱的人，因为如果你都不爱他，那你和他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会选择我爱的人，至少选择我爱的人的话以后不会后悔，我选择爱我的人可能从以后的话就怕心里面会有点遗憾。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跟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像生活在地狱当中一样。 我应该会选择我爱的人嘛，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只有自己爱的人才会用心去爱吧，我觉得 我还不够爱自己吧，所以我需要一个爱我的人。 我觉得我会选择我爱的人嘛，因为你跟你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会非常痛苦的，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感觉。 我选择爱我的人，因为爱你的人会通过努力和行动会把他变成最后变成你爱的那个人。 这个问题我会选择一个我爱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选择一个爱我而我不爱他的人的话可能有些不负责任。 我会选择爱我的人，因为这样的话对我来说相对轻松一些。 我会选择我爱的人，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有感觉的人才会在一起才会幸福吧。 无论怎样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吧。今天也正好是从重庆飞到杭州来追寻我爱的女孩子。 选择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就像老妈和媳妇同时掉进河里选择救谁的问题一样，我选择爱我的人没有理由。 我选择爱我的人，因为爱我的人真心对我好吧。 选爱我的人的话，那以后可能会比较更好相处一点，对自己的话也会更好一点。 如果爱我的人跟我爱的人是同一个人，那不是更好吗？ 在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之间，我会选我爱的人，因为爱情吧。 我选择那个我爱的人，因为即使就是他爱我，他再多爱我的话，我不喜欢他那也没什么用。 因为爱情需要走动，所以我会选择我爱的人。 因为我爱的人嘛，我觉得我会付出多一点，这样辛苦一点嘛，但是说内心还是开心一点的。 选个爱我的人吧，因为我爱的人都不爱我，只能选爱我的人。 我会选择爱我的人，因为我觉得爱情是相互的，只有在对方也在爱你的情况下，你的付出才会有回报。 我想这是每个时间节点有他的特别的选择。在人生的前几年我相信我会选择我爱的人，但是后几年我相信我会选择爱我的人。 我爱的人，因为不喜欢的人干嘛要勉强在一起呢？ 我爱的吧，因为我比较作，想法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肯定会选我爱的人，这个肯定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选自己喜欢的人比较 OK 一点。 我会选择我爱的人，因为我不爱他还要承受他的爱，这样会很自私。 选择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那个跟喜欢人在一起比较开心吧。 在恋爱的时候我应该会选择我爱的人吧，然后在结婚的时候应该选择爱我的人。 选择爱我的人吧，爱我的人是真心付出的，你爱的人有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 那个我觉得就是一定要选我爱的人，因为感情方面我还是比较喜欢主动一点。 我选择喜欢我的人，因为如果你去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会非常累。 我会选择我爱的人，因为我爱那个人啊。 我会选择一个我爱的人，大家长期相处嘛，选择一个自己爱的人会更加会有耐心还有包容嘛，就这样。 其实之前我还以为很多的男生都会选择就是他主动去爱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男生也愿意选择就是更爱他的那个人、其实给出的理由也是千种万种的、我不知道大英对哪种理由印象比较深刻呀。 我倒会觉得整体来说这些男孩子如果他没有经历过所谓就是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自己那个辛苦的话，他会憧憬一下说我跟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去交往的话、我会很开心，因为我的主动性调动出来了，然后我主动去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开心，那对方如果能接受我的感情的话那不是更理想吗？所以其实在男孩子愿意主动的这个点上面，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人。但是当他经历了一些情感之后，他会在情感上面有一个收敛和一个重新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如果对方不是那么喜欢自己的话，这个感情多么主动，可能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感受都没有那么的顺畅那么的好受。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男孩子他们在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内心可能有不同的内心过程，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对，所以就是其实按大英说的哈、就他们经历的事儿不太一样。那些可能就是完全说我要选择我爱他就是我更喜欢对方多一点的那些人、可能是没有太经历过那种就是不能平衡的或者是所爱的不能得的那种痛苦、所以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男男女女哈，就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依然 会 选择我爱的那个人。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啊还有自己的想法不太一样了。 对， 其实刚才我看到这个有一些人哈、就被这个采访到的一些人他说可能选择一个更爱我的人，这样我会觉得轻松一点。是吧，这个就是刚才大英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爱的跟爱我的两个你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咱们就先从这个我爱的人开始说吧。比方说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就是他喜欢上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是非常的喜欢你。这个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场景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桥段发生呢？ 我觉得对方如果不是特别喜欢你的话，两个人的相处当中你会发现有一方是特别开心的，而另一方并不那么开心。就是我觉得其实非常典型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在追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并不怎么倾心这个男生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男生做什么事情为这个女生做的时候，尽管看上去是付出，他仍然觉得我愿意我很愿意为你付出，我愿意为你服务，然后我愿意逗你开心。但这个时候如果女孩子没有一点点心动的话，其实他整体对方来说，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出现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让他开心的。所以我会觉得整体来说就是女生可能就是被爱的那个人很可能不那么容易开心或不那么容易满足。因为在他那个点上这种获得对他来说不是内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一个满足，而是说我莫名其妙的比如说真的就莫名的被人喜欢了之后、我只是收到了一个所谓这样的信息，但是我在情感上并没有得到某种意义上关系层面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所谓被爱的那个人，这关系里面就会是这样一个场景。 对，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到底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主动去喜欢的呢？还是选择那个人很喜欢你，你来选择接不接受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个性有关，我会在下半段当中呢，和大家伙一块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个性。那么刚才说到了，说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很喜欢对方，但是对方呢并不是特别喜欢你，这种情况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桥段？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呢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桥段，就是一般男二啊都是特别喜欢那个女主角但通常是得不到的。比如说有很多的偶像剧啊，一般男二都是喜欢的死去活来的，然后为了他呢可以跟这个全家人都决裂是吧，然后为了他呢可以放弃所有的所有，但是这个女主角最后还是跟男一号走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段。其实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也是有的，是吗？ 肯定是有的，就类似于这样的、这样的桥段，或者类似于这样的情感过程和内心经历，可能是存在的。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心理阴影面积就非常大了呀。就是，我觉得可能人在这个得不到的时候会有一股冲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人，是吧？ 我觉得可能也要分不同类型的人，比如说有一种人，他就希望我自己全心全意的爱过，不管结果怎么样，然后我自己这种所谓的那种彻底的爱过对方之后，我就甘心了；彻底爱过对方之后，我就不遗憾了。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内心是没有阴影的，他内心是说我全情的投入过，喜欢过一个人。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全情投入的那个过程里面有极大的付出感，然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我这么喜欢你，你都不喜欢我，好受伤啊！就那个心理阴影面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求而不得的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人他内心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一种心态哈，就是我这么特别的一个人，我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我喜欢上你了，你竟然一点都不喜欢我，那我真的是觉得啊，你这 他自我价值感极度受挫， 对， 然后他的自尊心也被挫败了，他觉得自己的那个独特性啊，自己那个优越感瞬间被就踩到了脚底下。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自我价值感严重受挫的这些人身上，然后他喜欢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不喜欢他，我觉得这种人是很难过来那个劲儿的。 对，我觉得那里边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一直很优秀的一个人，他其实很难开启一个去主动喜欢别人这股力量。当他偶然开启了之后呢，他内心其实有一种就是我要又要征服一座山的一个又要赢一次的那个感觉。当他带着一个赢的心态去的时候，他落荒而逃，不等于说是就是完败回来了。就是败得惨不忍睹的之后，回来之后他发现这是他人生当中巨大的一个，就是像一个 污点一样。 对的，也不能算是污点，但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自己心里面永远变成了一个隐隐的痛，然后不能再提起，如果再提起他心里面就会又哆嗦一下。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到底是选择你爱的还是选择爱你的。 门，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再次回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还是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心理咨询师鲍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哈。咱们刚才就聊到了什么呢？聊到说，一般比如说那种价值感挺高的人啊，就是一般来说从小到大都是好孩子，然后一直都被别人表扬，工作上面顺风顺水，然后家庭方面也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哈，可能在第一次经历过这个感情挫折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这个心理的挫败感了哈。然后我就想到了，就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啊。这个 我也在追这个剧。 对，然后这个剧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角色，就叫沈星仪，就沈家的二少爷。其实从小到大就是属于那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 娇生惯养的富二代。 娇生惯养，对。然后他在遇到了周莹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之后呢，就喜欢上了。但其实这时候喜欢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他就一直走不出来自己心里面那个怎么说呢，那股劲儿，是吧？ 我 们可以，我 一定要收了你。 对对对，我一定要收了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哈，怎么收？ 周莹， 心仪， 周莹，我这辈子一定要收了你。 你现在留在吴家当寡妇只能是死路一条，你要想你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回沈家。 我周莹再下贱，跟你混在一起觉得丢脸。 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 周莹，我给你打个赌啊，就赌做生意。 二少爷， 我如果赢了你的话呢，你就得回沈家给我做丫鬟，一辈子让我打让我骂。 一辈子？ 这丫头哪好啊， 这丫头脸臭脾气大哪都不好。 沈星仪，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 可是我喜欢你。 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爱错了人。 周莹，总有一天我们不只是朋友。 你想多了。 等等，这种花一定要送给自己最爱的女人，这是我的生辰八字。 我给我自己来提亲。 我相信某一天，就算周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一样会八抬大轿，风风光光地把你娶回我们沈家。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哈，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片段哈，就是这个沈星仪啊，是刚才我和大英聊到的那种，就是其实她的价值感挺强的， 对，很强的自尊心， 对，特别强的自尊心跟价值感， 对， 然后这个时候在周莹那儿受挫之后，你感觉她永远都回不来这个劲儿，是吧？ 对， 我正好这个大英也在追这部剧哈，你可以说一说什么感受？就当时你看剧的时候的感受？ 我倒觉得其实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出现，你发现这个男性的角色身上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担当，就是我喜欢你我就敢喜欢你，然后那个敢里边有一个承担，我觉得在关系里边承担的人看上去更加可爱，因为相对来说一个所谓更爱对方的人，他内心承担的是两个人的重量，但如果是一个就相对来说我在关系里边我是一个退缩的不愿意去承担的人的话，你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只有承担那个人能推动关系的进展，而不承担那个人就一直跟着这个承担的人，或者说只能是拖累这个，也不一定叫拖累，就是跟随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就是虽然沈星仪看上去一直是被拒绝的，但是在这段关系里边他是真正承担两个人关系的那个人，对， 就是说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虽然沈星仪是蛮可怜的，但其实他是可爱的， 对对对，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男男女女哈，在经历过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呢，就有一些退缩了， 对， 可能啊，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男生他在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之后呢，他被拒绝了，而且反复被拒绝，他就觉得有的时候自己主动表达是没有用的，或者说他付出所有的东西是没有用的，那么在第二段感情当中他可能就会选择，我即使喜欢你但是我也不说，有可能会 会这样， 对，就会有一些怎么说呢，一招 自我保护的， 对对对对，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那种， 对， 还有一种人呢是比如说我喜欢你，我就需要你迅速的回复我，如果你不回复我，我就感觉我的价值感非常的受挫，那我就疯掉了，然后我就不停的逼你去回复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但反而越是这样呢，可能有时候你越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答案， 对，其实这个所谓的逼对方一直要肯定自己，那里边并不一定说你更爱对方，而是说你更在意自己的这个自尊心也好，自我价值感被肯定的这个点，然后这时候对方所谓更爱对方的那个点是更在意对方的感受，然后大家就颠倒了这个事情，觉得我更在乎我自己的，我多在乎自己的内心这个自尊，我就有多爱你，你看我的自尊心都受了这么深的伤害了，我爱你有多深，大家会莫名其妙的把这两个事情画成等号，但这两件事情真的不相等啊， 对，所以我们看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就是沈星仪这个角色哈，就虽然她很执着，然后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过激的地方啊，但是她这个人设是可爱的， 对， 因为他这个人设从头到尾是很敢于担当的， 是的，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那个丫头，然后到后来这个丫头嫁给别人了，然后他这个就周莹的丈夫死去之后，那我还要你，我为了要你我可以跟全家人决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就是另外一半特别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喜欢我就说出来，然后我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就是跟你在一起，对吧？ 对，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女性观众或者女孩子内心世界来说，她希望另外一半的身上有一种我爱你是非常坚决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大多数在生活当中的关系里边，大家其实不能够明确的就是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所以大家经常会说我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然后对方也说，对方的那个表达里边很难明确的说我就是很喜欢你，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表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戏剧性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样一个剧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物很可爱，他很理想，但是生活当中其实真正的情感世界反而是非常墨迹的，就所谓墨迹的话就是我不想明确的表达我的这个感受， 对， 然后我们俩就稍微有点暧昧，你还不懂我的感受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心戏， 我等着你先说，你等着我先说， 就大家在较量在博弈， 对， 但是真正那种干脆的一个所谓男友力啊，男友力的那个 power， 就这种东西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女生是非常着急的，她特别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男生的出现，就是我爱你就是干干脆脆的爱你，没有任何的疑问，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啊，就是一直那么坚定的去喜欢一个人，也只有在大女主戏当中能出现了。 了。 对，其实那个鉴定里边还有点所谓死缠烂打的这个力量，但是这个死缠烂打反而是很多女孩非常希望的，或者说她一直期待的一种力量，就是我虽然一直不喜欢你，或者我表面上表现出对你的某种拒绝，但是男生的这种死缠烂打有一股坚定的劲儿在里边的时候，其实非常受观众喜欢，或者说女性内心的某种需求被满足的那种感受的。所以我会觉得，哎，这个死缠烂打的劲儿里边也蛮可爱的。 对，但我们要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沈星怡这个角色在剧中她的自我认可度是蛮高的， 对，她很自信， 对，就她虽然说一直没干成什么大事儿哈，就最开始的时候，可是她自我认可度很高， 她没有觉得说，哎，我配不上你周莹， 对， 对我从一开始就配得上你， 对， 而且我始终配得上你，我只是在这里一直坚持我自己而已，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成为她后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守她这个爱情观念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说如果一开始她就开始怎么说呢，患得患失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脉络了， 对， 也不是这样的一些场景出现了。 我觉得男生有一个对自己基本的自信，那个自信里边有真实的成分，所谓真实的是说他不是一个对自己没有评估之后的一个爆棚的自信，而是一个我实实在在做事情，我用我做的事实的事情来跟你对话，然后你周莹说我那个配不上你，或者说跟你没有办法混在一起，那我就做出事情来让你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能力，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他的这个那个男性就是在他面前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他存在的一个自信的理由， 对， 并不是说我在这旁若无人的我就很自信，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中啊，这个角色是挺可爱的。不过说起这个剧呢，我记得上次还跟大英聊过哈，就是本身他想做一部非常不一样的大女主戏，就是在前面没有多少集的时候就把这个女主角的丈夫给写死了，然后就是为了说在他成长的路途当中不受男人的帮助，本来我们都是鼓掌拍手叫好，觉得哎真的不错哎，然后我们看一下后来发展的这个脉络怎么样呢，可是看着看着突然发现说好的商战呢， 哦，又回去了， 说好的不靠男人呢，然后说好的就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受到这个题材的限制哈， 对， 然后你会发现哎莫名其妙的有一个这个少数民族的人就我非得娶你不可，然后还有一个沈星怡我就非得收了你，然后还有包括身边又有一堆的这个男性的角色就是不停的在帮助他，包括这个应该是后来的巡抚什么赵白石， 对， 也是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喜欢一听到他的事儿就不行，就是马上就得第一时间去办，所以又开始慢慢的沦落到了，也不能说沦落吧，慢慢的变成了这种大女主戏的一个普遍的 套路 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他的人设是很可爱，就他的这个人物逻辑其实是挺对的， 对， 所以大家会给他评分很高， 对对对， 我看现在好像这个评分 降下 一直在往下降哈， 对对对， 这个突破一个冰点也不是没可能的哈， 可能后劲儿没那么足了，你会发现原来的那个人物逻辑还是就非常成立的， 对， 但越往后之后你会发现编剧是不是着急了， 对 是不是着急那个进入到某种那个人物设定里了， 对，反正据说啊，据说孙俪自己说这个在后面看这个剧的时候，就看到这剧本的时候还说我想删掉两条，就是大女主的这个身边的男人的主线，因为她演的大女主戏太多了，她觉得是不是应该删掉两个主线，她是觉得要不然又沦落到了可能芈月传沦落到甄嬛传这样的一些套路里面，但没有删，所以呢果不其然哈，后来的这个大家伙对这部剧的评价也慢慢的低下去了，不过咱们倒是分析里面人物的角色，沈星怡这个角色倒是挺可爱的，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少见但是在剧中被理想化了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角色哈，他也不是霸道总裁，然后也不是典型的男二， 对，他可爱的地方甚至都因为他身上有一部分缺点， 对， 就这部分缺点让人觉得哎他很真实很可爱，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一个男生如果他能真实的呈现自己的话，哎，我就是有点流里流气的，我就是有点流氓气息，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真实的，那这个真实在女生面前是非常有力量的，对， 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女孩被爱哈，就女人在被爱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像周莹这样的一些桥段，就可能这个男的死缠烂打呀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呢是女孩主动去爱别人，然后觉得自己爱得非常深刻，这个我们又要把一部老片子拿出来了，遇见王沥川，就他其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也是这个爱那个男的爱得死去活来的哈，而且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在爱情当中我是比你富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在爱情当中的一种内心戏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小陈，怎么办？ 你感觉到了吗？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活生生的，从来都没有。到底爱我有多深呢？ 我谢小秋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给了你王沥川我所有的爱，在爱情面前我比你富有。 就是听到了其中的那句经典的台词， 嗯， 我小秋什么都没有，但是在爱情当中我比你富有， 嗯，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主动愿意去爱别人的女孩的内心戏吧， 嗯， 很多女孩都是这么想的，说没有关系，我每天付出，我每天犯这个圣母情节没有关系，嗯，我的想法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我比你要富有。 我觉得他那个富有里边有一个潜台词是说我不遗憾， 嗯， 我能做的我把我自己能做的东西都做了， 嗯， 那在这段感情里边我走完了我想要去走的每一步，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不会觉得说哎，我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对你，我为什么没好好爱你，我好遗憾呢，没有这些台词， 嗯，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女孩就可以说我比对方富有，是她内心经历了爱情全部的过程， 嗯， 而这个过程对于每个人内心成长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她敢斩钉截铁的说我很富有，因为在爱情里边我走过了内心所有的历程。 对，其实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感情成熟度哈， 嗯， 跟他愿意在这个感情当中付出很多其实是正相关的。 对， 打个比方吧，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以这个结果来判断这段爱情是不是成功的， 嗯嗯， 有些人呢是以反馈来判断这段爱情是不是成功的。 对， 但我觉得有一种比较成熟的这个感情的状态呢，就是我知道在爱情当中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 嗯， 就是我知道我完成了我的哪一些内心当中的一些，也不能说夙愿吧， 嗯， 就是我达成了哪些我自己的想法之后， 嗯， 我认为可能该有这个结果了，而且我愿意去承担所有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种算是比较成熟的。 对，我会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人，你刚才说的这种类型，他更像是说在爱情当中他把爱情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 嗯， 他享受着过程的每一分每一秒，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成长他也认为他是认可的， 嗯， 而不是只认可了说对方啊答应我了跟我做女朋友了，或者说对方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承诺，而是这个整个过程他又承担又享受，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人在爱情里边他通常是说我每时每刻都是充实的， 嗯， 然后我不是只关注说对方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反馈或者最后我们俩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嗯， 因为其实结局不是一个所谓不变的一个东西， 嗯， 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为关系本身就是动态的嘛， 嗯， 但是大多数人就把关系看成了一个比如说到某个节点我们结婚了，那意味着我们的爱情就哦就丰收了，然后就有果结果了，但事实上大家会发现日子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往前推进的时候， 嗯， 这个关系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对， 嗯， 还有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就是永远去怀念已经过去的那段感情， 对， 而不去珍惜现在的这段感情。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随着这个日子越来过得越长， 嗯， 就是很多东西你如果不珍惜现在它还是会变成过去的。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感情的人啊，在现实生活当中， 嗯， 就是他永远在想着，哎，我的上一段或者是我没有得到的， 嗯， 或者说我逝去的那段感情到底怎样怎样怎样， 嗯嗯， 但是永远不是说啊，我将来可能会怎么样啊， 嗯， 或者说我现在遇到的一些人会怎么样啊， 嗯， 我觉得这也是在感情当中不是很成熟的一种表现。 对，当你不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约等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直停留在过去或者将来。 嗯， 其实过去约等于是说你一直在做这些无用功，比如说回忆， 嗯， 比如说沉溺。但是如果对未来的话，其实有约等于是人在内心存在的某种设想和妄想。在这两个时间段活着的人，通常内心都是焦灼和痛苦的，甚至是懊悔的。 嗯， 但是只有活在当下的人，你注重眼前的这个人，你去理解眼前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能有进展， 嗯， 或者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内心能有进展。 嗯，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大家会陷入到会发现说，为什么我的感情总是这么痛苦？因为你总活在过去或者将来。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人，无论是你更爱那个对方多一点，还是你觉得对方更爱你多一点，但你没有好好珍惜， 嗯， 都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无论是你爱他还是他爱你多一点，只要你很享受这样的一段过程，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对， 但是不管是他爱你多一点，还是你爱他多一点，你都是享受在将来或者是过去。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成为你心灵非常痛苦的一个源泉吧。 对，基本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的其他问题，我们内心世界的痛苦也许都来自于不面对当下。 对， 如果能够珍惜眼前的这个人，珍惜眼前的这段感情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生长自己内心力量的源泉。 嗯，那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秘密话语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我的秘密话语环节哈，回答一位朋友在这个平台上面给我的私信哈，是这样说的哈，我来说一下大致的意思吧。就这位网友呢很困惑，就是说他呢只能选择他自己爱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去选择爱他的人，就是说他所有爱他爱的死去活来的人，最后他都没有跟他在一块儿，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说这个女孩是可以追的，就说追着追着他习惯了你，你对他一直这么好，然后他就会喜欢你。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因为他给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哈，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不会被感动，我只会去就是跟我爱的人在一起，但是我永远不会被爱我的人感动，他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算是有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在关系当中其实也是愿意去承担一份关系的，就是如果我自己能主导一个感情的话，很有可能她想要这种自己主导感情的某种安全，但是她发现如果跟另一个人的节奏走之后，这个人去承担这份关系的时候，就是说她自己被喜欢，然后另一个人来承担更喜欢她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个掌控感和这个安全感就被失去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她把这个自己掌握一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感抓得太紧了，所以这个紧是不是可以松一点？因为你要绝对的掌控感，绝对的安全感，就变成绝对的僵化。对，我觉得这一点上他可以重新去考量一下，你是不是要一个真正那么绝对的东西，还是说这个地方有某种灵活性，会让你自己的感情世界更多一种可能性。 因为其实我看他整个的这个故事哈，有很多的这个片段我都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心里面有点小不滋味哈，就是比如说很喜欢他的男生，然后那个男生也很不错，然后逢年过节呢可能也都会给他很多的惊喜，可是无论这个男生做些什么，他甚至觉得哎呦他对我这么好，我跟他在一块儿一定会非常幸福，可是他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就是劝服自己的内心跟他在一块儿，所以他也很困惑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大英解释的呢，我觉得更多的总结一下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女孩可能掌控欲太强了， 对， 她不是说想掌控别人，我觉得她想掌控自己的欲望太强了， 对对对， 是吗？ 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一定在自己内心的这个能够去控制的这个范围内，不能出去，不能错，所以就是那个不能错那个点反而是他爱感情的可能性，就是我稍微允许他有一点点失控是不是可以呢？其实在感情的里边我觉得是可以有一点点小失控的，这样的话你的感情才能有推进的可能性。 但可能他更喜欢的是自己去控制这段感情，就是我可以主动去爱他，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主动不爱他了， 对对对， 但是我不能选择就是他爱我，那万一有一天他不爱了呢？ 对， 可能这样的一种感觉会比较深刻一 点，所以他不允许有一些错误发生，所以他要屏蔽掉这个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就把它直接在挡在门外了，扼杀在襁褓之中。对， 所以是不是喜欢选择就是主动去爱别人的人，跟选择这个被爱的人，就是性格方面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是的，就是人一个人他愿意去承担两个人关系的时候，他会更加的主动，但是同时他也会更加的就是所谓保护自己和僵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觉得人都可以多一点灵活性和柔软度，因为在感情里边它并不像一个所谓的那个目标导向的一件事情，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达成什么结果，而是它是一个长线的流动的不断生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内心不断的让自己再柔软一点，再柔软一点，再细腻一点，再细腻一点，那么我们的感情可能也会再幸福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哈，到底是选择爱你的人还是选择你爱的人？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怎么选都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你要看清楚自己的内心。你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能用一种流动的观点去判断你们这段感情，无论是你爱他多一点，还是他爱你多一点，其实都没有关系。 是的。 但如果你很僵化的看待这段感情，总是在权衡到底我们两个这边打多少分，那边打多少分的话，我觉得无论怎么样你都会是痛苦的哈。 是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